日出，水中透露雾云，抹海大神露轻色，睡眼也各一痛，无声输我心怀，以浪花敷洗我面，自然化景印存在空间，愿化做白灵鸟，与山同乐倦了迷途，任将朗月丛林来拥抱，寄山长住是我的期望，哪害怕哪害怕孤单，流星激我心弦，扭十得几是意念，拨琴作曲永存在心间，愿领着树林唱，与山同乐断了迷途，任将朗月丛林来拥抱，寄山长住是我的期望，哪害怕哪害怕孤单，流星激我心弦，偶拾得几丝意念，拨琴作曲存在心间，愿领着树林唱，拨琴作曲永存在心间，愿领着树林唱。 晨曦时分开始我们节目，由阿伯老欧瑞强的一首《拥抱大自然》。早晨啊，今日咧就系星期四啦，接近星期六啊日嘅时间咧，就好多人会真系去拥抱大自然啊，去行下山啊，或者咧就系去露营嘅朋友咯，都有啊。咁啊，得闲嘅时候又唔可以离开香港，又要揾翻下啲乐趣啦。咁啊，不如咧就系去露营咧，都大有人在。咁啊，每一样嘢咧都好多人去，即系不同嘅人去涉猎下。咁如果未系开始嘅时候咧，或者系尝试，然之后咧行呢个方向啊，去搜集资料啊，买一啲嘅用品啊等等。咁起码咧都俾自己有一啲时间咧去集中于做一啲新嘅你从未试过嘅嘢咧，咁啊充满下你人生嘅一个点点滴滴。不过露营嘅时候咧，就睇下啲人中意扎营啦，有啲人可能系一啲嘅喺室内。有屋嗰啲即系去住宿嘅扎营嗰啲咧，其实真系回复翻学生时代，甚至乎或者学生年代嘅时候咧，都未试过扎营。咁如果有人喺你身边，你啲亲人或者朋友系咁嘅时候咧，就不妨去试下，睇下你嗰个扎营喺度住宿嘅时候嘅滋味系如何吓。咁不过凡事咧都系要做好晒搜集嘅资料，亦都系要一个安全嘅情况之下，同埋唔可以独自去做。现时气温19度，今日最高22度。早晨。 Well, the season's almost over, but the rain keeps falling down. The footprints of tomorrow lay behind me on the ground. I've got 10,000 reasons why I've walked this road before, but there's no way of understanding why I should want for more. There's been too many mornings coming down, too many lonely nights to turn your head around. Your truth will reward you in the end, and the love you were faithful to will comfort you again. As I look in to the future, I can see a distant past, but the haze that lies before me leaves me spinning in the night. Will my efforts be rewarded? Will my light come shining through? I'd give all of my tomorrows just to walk along with you. But there's been too many more and the love you were faithful to will comfort you again. Too many mornings coming down, too many lonely nights to turn your head around. Your truth will reward you in the end, and the love you were faithful to will comfort you. Glen Campbell 的 Too Many Mornings， 很多好歌的早上都跟你一起去共度，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在早上起床的时候陪伴着你过早晨的时候，可以支持一下清晨爽利，听一下一些令你可能是舒缓一下这个凌乱的脑筋，有时可能会蒙查查不知道，慢慢就是投入当中，有些好听的歌曲和有些健康的资讯。星期四我们一会也会有，在一会的意思是六点后健康康在清晨的环节，星期四就会有营养师林思维会继续讲一下一些素菜，是在市面上一些食肆所提供的素菜，他们的营养程度是有几高呢？是不是真的很健康呢？咁啊，消委会早前做过一啲嘅报告，咁你知啦，睇消委会啲报告咧系非常之详尽。不过咧，有时你会觉得哇，详尽到咧喺边一忽会系啲重点睇得到咧咁。咁当然有时间你慢慢去抡系好嘅。咁但系咧，我哋咧就会有营养师林思维咧，每一次咧都系一啲同我哋喺营养方面、食物方面有关嘅一啲报告里边咧，就攞出嚟同我哋分析一下噶。咁上个星期咧就系第一次同大家分析，今日会继续呢个话题。咁大家，你每一日都要食嘅，咁而呢个素菜亦都可能系而家一个时尚，为咗健康啊，又或者可能系一个宗教信仰啊、环保等等，会去选择食素菜，咁都要选择去食得健康，令到自己身体健康先得嘅。详细情况咧，到时听听啦。现时气温系19度，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早上会有一两阵微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温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听日会系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期间同埋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王菲《棋子》。 想走出你控制的领域，却走进你安排的战局。我没防备，也没有后路可以退，想逃离你布下 陷入了另一个困境，我没有决定输赢的勇气，也没有逃脱的幸运。我像是一颗棋，进退任由你决定。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奖励，却是不起眼的笑柄。我像是一个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棋手无悔，你从不曾犹豫，我却受控在手里。 飞在1994年的一首是受注目的一首歌曲，歌曲名字叫做《棋子》，有句说话：观棋不语真君子，起手无回大丈夫，大家都耳熟能详。咁写落在歌词里面的延伸，起手无回你从不犹豫，我却受控在你手里，以以物法将人比作一只棋，并转化棋这个逆棋的古语。咁嘅系妙语，系你嘅情爱系受到一个困境嘅情况。 在远方有一山洞，名字就叫美梦，洞里花开透。送走悲苦哀痛，蓝色小马正跳动，在那方我心安静，如像另有生命，没再恐 失去或怕找不到，蓝色小马可带路，洞里方再相遇，当天我的他，洞里不再遭遇伤感与别离话，洞里方再相遇，当天我的他，曾无奈逝去，今天再共相对。一山洞，名字就叫美梦，洞里心不通，雪花飞也不动，银色鹦鹉讲故梦，在那方我心安静，无名字但有姓名，静看星飘过，静看山飘过，如影一个风里坐，洞里方再相遇，当天我的他，洞里不再遭遇伤感与别离话，洞里方再相遇，当天我的他，曾无奈逝去，再共相对，但远方那山洞始终变得空，但远方那山洞始终也是长梦，但远方那山洞怎可有影踪，为无奈别去，只想再遇空中。 早晨啊，你刚刚听的就是来自之前王菲的棋子之后有叶振棠这首梦之洞。现时时间只有三分钟到到清晨五点半，稍后你会听到一节的新闻报道，然后继续我们的早晨节目去到六点半。现在气温19度，今日预测的温度最高大概会去22度。雷安娜山石盟， 难忘记那山中多优美，满山许多古怪石头，缓步走，有山风轻轻透，世间的纷争再没有，有尽头，但这爱意方似没尽头，我两漫步携着手，情义手里轻轻透，望尽了寒愁，何时再到山中？ 间种种争斗，两个心即刻快乐透。糖丝可以变石头，悬崖下跟他变作石头，永远也是携着手，情义久远世上留，无恨更无仇。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19,000亿美元纾困法案，最终版本将会提交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外界形容是总统拜登上任以来一次重要的立法胜利。参议院上周末以50-49票通过法案，法案在参议院经过修订，主要限制获取1,400美元现金津贴的资格，个人每年收入80,000美元不符合资格领取，夫妇联合报税而年度收入超过150,000美元，得到的款项少于2,800美元，如果超过160,000美元就完全不符合资格领取。美国国务院透露，国务卿布林肯今月18日停留阿拉斯加期间，会同中方高层官员会晤。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会参与，预料中方出席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以及国务委员外长王毅。美国国务院表示，双方将会讨论一系列事项，预料布林肯在美中高层官员会晤之前会到访日本和南韩。较早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中美高层会晤提问时表示，无消息可以提供。巴西研究机构奥斯瓦尔多克鲁斯基金会指出，巴西大部分城市的医疗系统接近崩溃。这个机构指出，巴西国内大部分首府城市的深切治疗病床超过80%已经使用。专家警告，巴西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变种具高度传染性，影响可能波及整个地区。巴西录得超过1,100,000宗新型肺炎，累计超过260,000人死亡。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的抗疫手法备受批评，前总统卢拉促请民众尽快注射疫苗。政府表示，10间安老院舍最快本月中可以获安排优先接种新冠疫苗。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工作小组成员、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才话，会由医生为院舍长者接种疫苗。即使长者或者家属已经签署接种同意书，但为长者接种疫苗之前，医生会再评估，先决定是否接种。安老服务协会表示，绝大部分院舍会参与接种，又或有家属关注疫苗是否安全，亦有长者未必接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297点，升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98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1，日元108.38，瑞士法郎0.93，加元1.261，人民币6.507，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兑美元0.7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4.92美元，卖出1,725.5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期间同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musical 呢啲歌系咪好熟悉呢？ 有一种用流行曲组成的音乐剧叫点唱机音乐剧，它有忠实 fans， 亦都有人批评它太过商业化。 到底点唱机音乐剧的真面目是点嘅呢？ 星期四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杜婷、陈建信主持， 一起 乐在其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大个噶啦，我想搬出去啊！ 搬晒啦，个个都搬走晒。 都要有钱先得噶， 冇楼又点啊？咪系自己一个人对住四埲墙。 唉，咁不如沟埋两代人做同屋主啦。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同居老幼，喺英国做咗个社会实验，老嘅出地方，后生嘅就出心出力陪伴老人家，睇下结果系咪双赢。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哒啦啦嘟，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早上好啊！健康平安，幸福常在，系凡事希望都能够系顺顺利利、大吉大利、早安、健康、喜悦等等呢啲咧，喺朝头早嘅时候，我哋好想听到嘅。同样就似喺新年嘅时候，听一啲好意头嘅说话。一日之计在于晨，个头开得靓咧，又唔同，系唔错嘅吓。 你要记住信任你自己，任性得很动人。你要记住你是最独有，就算几多缺陷。你要记住有自信心，面对肤浅世人。个个对你怎批判，对你怎丑化，我也会找出美感。你听得到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你缺点都这样好。如何谈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有信心一切变好。为情人而骄傲，何其骄傲。你很多角度，各个美好的构图，一丝丝一点都会看出任务。最佳的信徒，笑纳你倔强外表，未会讨好世人。对我国度，你是最重要，绝对不需要问。世界要是气够爱心，换了往往以眼睛选美，个个比起你每个女生都自叹。你听得到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你缺点都这样好。如何谈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有信心一再变好。为情人而骄傲，何其骄傲。 你需知道。你听得到啦啦啦啦啦，当唱也好，你缺点都这样好，如何弹啦啦啦啦啦，当唱也好，有信心一切变好，为情人而骄傲，何其骄傲，看你很多角度，各个美好的构图，一丝丝优点都会看出样貌。 黄子轩的你最好啊，是很多时候都是要一个自我鼓励的精神呢，去面对你自己所要做的事，包括你每一天都要面对很多的事情，每一天面对的事情其实都是正常的。如果你空空如也冇嘢要做嘅时候，百无聊赖，你又会觉得好闷嘅。所以咧，人系又唔可以唔做嘢，忙嘅时候就好忙。当你空闲嘅时候，又话想做嘢。咁人生最好嘅就系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做嘅嘢，他他条条，我中意点样忙就中意忙。啊，我中意可以悠闲啲工作就可以。诶，如果咁样选择，个个都咁，何车边有咁样嘅？世事唔一定系咁样嘅。当唔系喺你嘅计划里边咧，咪去尝试下接受先。然后慢慢去做好你想要做的事。早晨时间5:42。个人也喜欢听这首歌，来自几米那时一套戏。 明明像两点水聚到一点，怎会一息之间归于上天？这断了线的风筝在哪边？明明是你声音在我左近，相隔一幅玻璃敲进内心，宁愿从来未接近。天各一方，终于等到陌生。不相识不相衬，另觅爱侣也会甘心。还能如何爱你，方可平凡火花，沿途才能被逐串火花给我望见。这一格童话就如骑着木马摇着归家，沿途如能叫你一早叫到沙哑，谁让我沉？只想你我幸运到令天地害怕。明木马已经为我准备，跨上一刻怎么得我自己？除非这繁星都市停在不起一刻，心醉梦死。如我再放到泪相识你，便没法再错过得起。还能如何爱你，方可平凡火花，沿途才能被逐串火花给我望见。这一格童话就如骑着木马摇着归家，沿途如能叫你一早叫到沙哑，高呼一个密码，几百万名字里谁是你，谁让我查？想你我幸运 台湾嘅吓几米，佢系好多嘅绘本啊，咁好多都好受欢迎，而其中嘅一个绘本咧都被拍成电影，就喺2003年嘅时候，由杜琪峰同韦家辉一齐合作嘅浪漫嘅一套爱情电影，男女主角就系靓仔靓女啦，金城武同埋梁咏琪，咁拍摄嘅地点就系喺翻台湾嘅，咁亦都系好受欢迎嘅一套嘅呢个作品啦。向左走，向右走，咁而香港嘅朋友如果去到台湾嘅时候咧，都可能会系去几米公园嗰处，有好多佢一啲喺作品里边你会提及到嘅嘢啊，就制成一啲嘅。好似一啲嘅雕塑之类咁样啦，就可以喺度影相打下卡啊咁样。咁啊，向左走，向右走呢个经典语录咧，就系里边咧，就系即系有几米嗰个嘅即系意识，去一啲即系去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哦，你嘅习惯会让你错过啲乜嘢咧？哦，佢习惯向左走，佢习惯向右走，佢哋就始终都不曾相遇，就喺呢套戏里边啦。男女主角大家都认识咗，但系原来唔知道自己住喺同一座大厦，只不过出门口嘅时候咧，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其实亦都系即好似都市里边大多数嘅人一样，一辈子都唔会认识，但系原来自己就系喺即系生活喺隔离左右。迷宮般的城市让人习惯看相同的景物，走相同的路线，到同样的目的地。习惯就是令人的生活是不会再改变。习惯令人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但是又有一种莫名的寂寞。而你永远不会知道你的习惯是会让你错过了什么，其实搭落都有味。很多时候就是习惯成自然，习惯到你不觉得那样东西是怎样影响你的生活。但好像我、哦、去到那里你就是或者真的习惯走这里我就这样走。或者我吃东西的时候我就惯了去 吃这些了。咁就因为习惯嘅时候咧，而侧边嘅嘢咧，你就会忽略咗。人生总有好多巧合，两条平衡线都可能会有交汇嘅一天。 我间中饮醉酒，很喜欢自由，常犯错爱说谎，但总会内疚。遇过很多的损友，学到贪新厌旧，亦欠过很多女人。怕结婚只会守三分钟诺言，曾话过要戒烟，但讲了就算。梦遇想丢低很远，但对翻工厌倦，至少不会打算。但是仍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赖，就算坏我也不忍心偷偷作怪。有根的野草飘忽的命途，谁像你当我好，什么也做到，旧爱数足一匹布，在这刻写句号，只想跟你终老。在地球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 太好，必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磨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挨，就算坏我也不忍心。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拼命转别个也不忍心偷偷作怪。 这首歌呢成为流行的歌曲，都是郑中基的代表作之一，无赖。咁啊，郑中基咧就见到佢，其实喺初出道嘅时候咧，都觉得呢个人唱歌好好听，把声好靓，咁啊掌握到嗰啲节奏。不过当然，人生吓喺你年少轻狂嘅时候，可能会做咗一啲事，会影响咗你嘅一个事业嘅发展。咁佢都曾经遇过，但系之后咧就醒啦，成家立室之后，更加要爱惜家人，更加要长进。所以一路咧，你见到佢哋好专注喺歌嗰方面去发展，唱好佢嘅歌，咁亦都系经常都有开演唱会。咁而家疫情嘅情况之下咧，都好多人冇公开啦。但系咧，就希望慢慢系而家渐渐系拨开云雾见青天。咁亦都有一个嘅制作公司咧，就系、是、啊，不如就搞个制作啦，希望牵动翻呢个热潮。带动翻呢个社会嘅经济，亦都希望系因为咁，你带动咗演出个行业咧可以有公开。咁就话咧，全港首个自驾户外演唱会咧，制作费都超过成千万嘅，就系、是、郑中基嘅呢个演唱会咧，就筹备啦，就喺好近嘅日子，真系近得好紧要。咁可能人哋都谂咗好耐噶啦吓。今日3月11日，咁喺下个月啦，4月24日和25日咧，就会喺中环嘅海滨活动空间嗰度咧。在晚上的时间呢，就拨开个位置啦，就来到听这个演唱会。不过这个演唱会呢，就是首个是即自驾的户外演唱会，你要揸住个车的。咁呢就是佢喺即到时会有一啲停泊舞台的位置，亦都停泊嘅车的位置。咁大家呢其实揸个车呢就去坐喺度睇嘅。咁係有好多嘅一啲嘅可能嘅要求啊，或者嘅車輛嘅高度啊，裏面嘅車可以載幾多人啊，咁樣呢就一齊呢就係揸住架車入去聽呢個演唱，都係一個首個演唱。如果真係情況許可嘅，就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啦，係咪？咁希望支持返好個經濟，支持呢個演唱嘅行業。其實一樣嘢好嘅時候呢，就會帶動其他嘢都會好㗎啦。用四個嘅呢，我諗係因為暫時我哋食嘢嘅人數嘅限制呢都係四個。我哋都好希望由四個一路變到六個、八個，到最後我哋去返正常嘅生活就好啦。早晨啊，而家時間就大概6分鐘到6點鐘。现时温度19度，相对湿度84%，今日最高22度。 早晨，大家好，我是张继聪。咁啊，每朝早起身咧，第一件事咁啊，梗系刷洗面啦，跟住咧就会食早餐，因为我觉得咧早餐好紧要嘅，即系充满能量咧，嗰一日咧都特别顺利嘅。咁然之后咧，我就会同我嘅屋企人倾偈啊，例如同小朋友玩下啦，了解下佢发生咩事啦，咁啊可以同佢玩下游戏啊，增进下父子嘅感情。然之后就睇睇报纸，睇下嗰日发生咩事，应付嗰日嘅工作啊。个头开得好咧，嗰日就自然顺利噶啦。祝咁多位咧都同我一样。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今日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温度22度。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

哼啦啦哼啦啦咪，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欢迎你继续收听《清晨爽利》三一一嘅日子，好熟咁吓，三一一系啦，就系呢个十年前啦，日本嗰度吓，咁啊个海啸啊、地震啊等等，一个好大嘅牵连嘅影响。咁啊，今日日子就系呢个三月十一号啦，农历就系正月二十八日，星期四，而家六点两个字啦。天气呢几日都好似凉凉地咁吓，咁大家小心啊，保重自己，一定要 keep 到身体健康吓。今日咧会大致多云啊，早上有一两阵微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温度大概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会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期间同埋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噶。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一个朝头早，呢个系星期四嘅朝头早。呢、这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嘅咧，就是、除咗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你哋咧，咁啊仲有佢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亦都系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 Sylvia。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咁我哋一嚟讲开就上次所讲嘅题目就话食素菜吓，系咪真系健康咧？咁嗰啲素菜咧就系我哋喺市面上我哋去帮衬嗰啲食点， 系啊系啊。 佢哋嗰啲素菜煮出嚟其实系咪真系健康咧？咁啊， 咁大部分咧，我谂食素嘅人咧，如果自己屋企煮嘢食咧，其实都系健康啲嘅。咁因为佢哋个食材又好清楚啦，咁另外又应该冇咁多油去煎炸啦，咁甚至乎会多啲用唔同种。你嘅蔬菜啊，甚至乎啲植物蛋白去烹调啊，咁近年嚟真系好流行，即系无论自己啊或者出去食咧，都系会流行素菜嘅。 系咁，其实嗱，你谂下咧，就算你唔系平时话，唉，即系中意食素菜嗰啲人，我哋中国人咧喺正月头，特别年初一二嘅时候，都会食斋噶嘛， 系啊，会啊， 即系煮个罗汉斋啊，素菜咁样咧，就又清口啲，同埋又唔好杀生噶嘛，又 系 个谂法。 系啊，会啊，甚至我谂传统有啲人初一十五都会食斋噶嘛， 咁啊真系几好食噶，其实。有啲粉絲啊、冬菇啊、嗰啲腐竹啊咁撈埋咁幾好食， 可能感覺上都係好似食咗齋啊，即係好似健康啲。 冇錯，係到底話係咪健康咧？就講緊係消委會咧，就喺二月份嘅選擇月刊嗰處咧，就做咗好詳細嘅一個報告，就攞咗市面上一啲嘅款式係大家都經常食嗰啲嘅，應該好熱門嘅嗰啲菜式嚟到做一個嘅調查嚇。 係咁，尤其是咧食開中國素食嘅，即係我哋話俗稱齋菜嘅人咧。咁對呢啲餸菜咧就非常之熟悉嘅，咁同埋都會經常出現喺即係譬如真係食開齋嘅人或者比較傳統嘅人咧，都會遇到呢啲咁樣嘅餸菜啦。即係包括我哋上個禮拜有講嘅，譬如可能芋頭魚啊、菠蘿素咕嚕肉啊，甚至乎經常遇到嘅羅漢齋啊、齋老尾拼盤啊，咁呢啲都係一個消費者委員會咧喺二月份嘅時候刊登咗一個報告咧，關於呢啲咁樣嘅食物嘅營養成分嘅。咁當中除咗中式齋菜之外咧，其實有兩款嘅西式嘅。素菜咧，佢哋都有測試到嘅，就係、是、咧素漢堡包同埋松露野菌意粉啊。 係咁啊，上次聽林思維都提咗啦，哦，原來素漢堡包咧，比起真係一個肉嘅漢堡包咧，原來肉嘅漢堡包比較就好似。 系咪健康啲添啊？ 系啊，其实咧就咁讲嘅。如果你话你因为宗教信仰，甚至乎本身你唔食牛肉咧，就即系唔去选择一个牛肉嘅汉堡包啦。咁好多人都以为素汉堡包一定健康啲啦。咁但系其实上个礼拜有讲过咧，佢呢个测试报告出咗嚟咧，就原来咧素汉堡包嘅钠质咧，分分钟咧系高过一个普通嘅牛肉汉堡包嘅。咁所以其实呢个都系要特别小心啦。咁当然你话我想拣一个比较低钠质啲嘅，或者可能冇咁咸嘅，咁你就有机会可以买翻呢个选择月行咧。睇下边一间餐厅咧，其实佢整嘅素汉堡出嚟咧系比较低钠嘅，咁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择啦。 系啊，因为如果你真系想健康嘅咧，佢系图文并唔系好详细咁介绍 嘅 吓。 系啊，咁同埋咧睇翻佢嘅报告咧，里边都系啲近期比较出名啊，或者比较多人去嘅素食餐厅啊咁样啦。咁所以可以大概去留意一下，咁你食开个所谓嘅素汉堡究竟系咪特别健康咧，或者可能个热量系咪特别高啊，或者特别低啊？咁啊，自己有冇拣错咗啊？或者可能要拣啲好啲嘅选择咯。 系，咁我哋咧。又繼續翻上次係未完嘅一啲嘅分享啊嚇。 咁我哋今次咧，即係上個禮拜就講咗鈉啦，即係講鹽分啦。咁另外都有講糖分啦。咁我哋今次咧就講咧就係熱量同埋個脂肪含量啦。因為好多人都擔心，咦？如果鹽分都高，糖分有啲高，咁脂肪同熱量係咪都會高咧？咁樣咁我哋講翻咧，最高脂肪咧，其實咁多種樣本之中咧，其實最肥嘅咧就係芋頭魚啊。 其实想象唔到，芋头又唔系好肥嘅感觉嘅，点解会系脂肪含量高嘅咧？ 系咁，如果食开，我谂食斋菜嘅人就知道芋头鱼系咩嚟嘅。芋头鱼其实系一个用芋头整嘅泥啦，咁将佢整到个样咧，好似一条鱼咁样啦。出边就有啲炸浆啊，即系浸咗之后就得去炸。咁点解佢咁高脂肪呢？有机会去捞即系芋头嘅时候，可能有机会都落咗油啦。咁啊，令到佢好味啲啊嘛。咁因为芋头本身如果你冇油去捞咧，其实都好干。咁可能每一个厨师用嘅方法都唔同啦。咁可能有机会个芋头本身。捞嘅时候已经有油，咁另外炸浆里边咧。亦都有油，咁即系炸嘅时候咧，亦都可能有油啦。咁所以其实咧，呢个嘅芋头鱼咧，其实个脂肪含量系最高嘅。咁同埋咧，通常我就见过，我咩情况见过芋头鱼咧？就啲人去食一围菜，咁通常而家会问啊，边个食斋啊？咁样咩啲同事就出声啊，我食素嘅咁样。通常咧，嗰条芋头鱼咧就代替咗条游水鱼嘅，系啦， 咁大条啊？ 啊，可能唔系咁大条，只不过即系嗰个人本身，譬如十二个人同一围，系就一个份量。咁嗰条斋嘅鱼咧，就会代替咗条。即系清蒸石斑啊，咁样或者可能蒸蒸海斑啊，咁样咁所以呢个鱼咧就会有阵时咧喺素菜或者斋菜嘅时候咧就特别会出现嘅。咁佢每100克嘅芋头鱼咧，其实已经有17克嘅油分喺里边噶啦。咁同埋咧，佢个芋头鱼咧每100克咧已经有270卡路里咁多。咁所以其实你乘翻开一条平均重290克嘅芋头鱼咧，其实一条嘅芋头鱼咧里边已经有10茶匙。嘅油啦，系咁，所以变咗你会觉得，即系一条芋头鱼里边咧个油分就特别高啦。咁同埋另外一条芋头鱼嘅卡路里咧，差唔多咧已经有780卡路里噶啦。 系真系好紧要啊！ 系啊，咁平时我哋食一个汉堡包都系550度啦。咁或者一条芋头鱼咧，里边乜都冇，净系得芋头同埋面粉咧。咁其实可能有少少油喺里边咧，咁其实都已经系超过咗我哋食一个汉堡包嘅分量啦。咁另外第二嘅最高高脂肪咧，原来系粟米素鱼块啦。咁第三嘅高脂肪嘅咧就系素汉堡包，咁所以素汉堡包咧除咗系高钠质之外咧，其实个脂肪含量咧都相对比较高， 咁真系唔系好健康。 系啊，咁因为咧你个一个素嘅汉堡包咧大概有重量大概260克度啦，咁其实咧乘翻开佢一个汉堡包咧一个大概260克嘅素汉堡包咧油分大概有6茶匙啦，咁另外个卡路里咧大概570千卡，咁都系同我哋平时喺连锁快餐店咧食一个巨无霸嘅。卡路里是差不多的，咁都是那样嘢啦。即系如果你话你宗教信仰又好，唔食牛肉又好，或者想Green Monday 都好，想即系素食一日咧，拣素汉堡唔系一个唔对路嘅嘢嚟嘅。不过你要知道，其实一个素汉堡嘅营养价值同一个普通嘅牛肉汉堡嘅营养价值咧，其实系差唔多嘅。系啦， 好啦，咁最高脂肪头先又讲咗啦，最低脂肪入边啲咧吓？ 系啦，咁最低脂肪咧，其实系素嘅福建炒饭，咁每100克嘅咧就有3.2克。嘅脂肪啦，咁另外羅漢齋係。 第二最低嘅，就每100克有 3.3 克嘅脂肪。咁另外第三最低嘅咧就係松露野菌意粉，咁就每100克咧大概有 4.8 克嘅脂肪嘅。咁、 哦、 但係值得留意嘅咧就係咧，雖然啊素福建炒飯本身係最低脂肪啦，但係當你乘翻佢一碟嘅時候咧、 嗯， 因為佢一碟咧平均都有800克嘅。咁其實你乘翻開嘅時候咧，一碟嘅素福建炒飯咧，其實個卡路里咧可以去到1092千卡。 哇！咁就知道原來係唔低 嘅 喎。 係啊，因為佢係低脂肪，但係因為可能本身佢係用咗好多飯啦，有菜啦，可能有少量嘅素肉喺裏邊啦。但其實如果你淨係講卡路里咧，其實佢等於一碟嘅普通嘅福建炒飯差唔多嘅，係啊，所以呢個就要特別小心啦。咁當然即係有肉嘅福建炒飯或者有汁嘅福建炒飯，個卡路里會高啲啦。咁、 嗯、 但係咧，其實素嘅福建炒飯咧都唔係少得去邊嘅咁樣啦。咁另外原來最健康又最低脂肪嘅咧，其實就係羅漢齋啦、 嗯。 因為咧羅漢齋除咗係脂肪相對比較低之外咧，佢乘翻開一碟大概540克咧，大概都係等於300卡路里度嘅啫。係、 嗯、 啊，咁所以如果你想健康啲嘅話咧，其實可能傳統啲叫羅漢齋咧，其實可能分分鐘咧再健康過你平時食嗰啲比較即係現代啲嘅齋菜嘅，即係譬如素漢堡啊、芋頭魚啊，甚至乎炒飯啊，咁其實羅漢齋咧比起其他嘅素菜咧係相對比較健康啲嘅。 係。好，跟住就講嗰個飽和脂肪啦， 嗯，咁其實我哋經常講啦，除咗總脂肪，即係肥同唔肥啊、嗯，或者卡路里高唔高之外咧，就會講下飽和脂肪啦。咁我哋英文叫 saturated fat 啦。咁如果聽過我哋節目嗰啲知噶啦、嗯，我哋平時飽和脂肪咧成日提嘅咧，就係食得太多嘅話咧，就會有機會提升我哋血裏邊嘅壞膽固醇水平啦。咁如果壞膽固醇水平多咧，或者高嘅時候咧，你心臟病嘅機會率咧就會再即係高啲啦。咁、 嗯、 原來咧。素漢堡咧都係入圍嘅，咁、 啊、 其實咧，哇， 即係又是再大家記住，咦，原來真係唔好健康嘅喎，唔好食咁多啦。 係因為素漢堡除咗鈉質高啦、總脂肪高之外咧、嗯，其實係咁多種食物裏邊咧，咁多種素菜之中咧，係最高飽和脂肪嘅。咁佢100克裏邊咧，大概有4.9克嘅飽和脂肪。咁如果你食咗一個素漢堡咧，就大概攝取咗13克嘅飽和脂肪啦，佔我哋每日嘅上限咧，大概已經80%嘅啦。 哇！ 咁所以你日日都走去食素漢堡咧， 唔得。 其實你仲差過走去食一個真嘅漢堡啦，咁同埋食一啲菠蘿油啊嘅一啲食物啦，咁、嗯、所以其實咧一定要特別小心。 咁即係話咧，其實大家印象中知道佢唔係咁健康嘅時候咧，我一個月頭食一次咯。 係啊，其實佢都係，如果俾我講啦，我覺得素漢堡都係一個增闊嚟嘅， 哦， 即係可能都係有機會。平時我哋叫啲人，哎呀，你唔好食咁多漢堡包啦，好肥啊。其實咧，素漢堡包咧。都有機會是同一個嘅 category 嚟嘅，咁所以就千祈唔好當佢係一個特別健康嘅食物啦。 咁、嗯、所以如果你其實唔係咁好食呢個素漢堡嚇，咁、啊、你就不如唔好食啦，係嘛？ 咁同埋咧，佢哋講緊話點解素漢堡個飽和脂肪仲高過個牛肉漢堡咧？就是、因為好多時候咧，素漢堡裏邊咧會加咗一啲含有飽和脂肪比較高嘅植物油，咁、 啊、 尤其是係椰子油， 係哦， 係咁其他就係棕榈油啊、嗯，甚至乎啲植物牛油啊咁樣啦。咁所以咧，大部分我哋見到市面上嘅素漢堡包或者素漢堡。都有機會利用了椰子油去做一個調味、 嗯、 所以其實飽和脂肪有機會是會高一點的，所以都要特別小心。另外原來飽和脂肪最低的素菜就是芋頭魚， 是、哦、 是雖然它的總脂肪比較高，但它的飽和脂肪就相對比較低、 嗯、 還有原來羅漢齋也是贏了的，羅漢齋除了脂肪低之外，其實飽和脂肪相對都是比較低一 點，所以呢原來是羅漢齋我們可以吃多一點都不怕。 當然就要看看哪一間酒或者哪間餐廳啦，咁都係講個報告裏面咧，都有講翻俾大家聽咧、嗯。其實哪一個嘅素菜嘅鋪頭咧，其實羅漢齋係最清嘅。咁、嗯、如果你真係去 check 下，其實你附近嗰餐廳究竟嗰個羅漢齋係咪特別健康咧？咁、嗯、你就可以特別去睇下啦。咁另外有樣好消息咧，就係、是、咧今次嘅驗嘅全部嘅齋菜咧，個反式脂肪咧都係相對比較低啲嘅，咁、 嗯、 所以就唔使太擔心反式脂肪呢個咁樣嘅問題啦。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提過咧，就係個芋頭魚咧本身其實有個酸甜汁嘅， 亦嗰度先攞命系咪啊？ 系啦，咁佢就讲咗，佢将个汁同个芋头鱼分开咗 check 嘅，咁佢就讲紧话咧，如果就咁食一条芋头鱼咧，个糖分含量咧都系2.2克嘅啫。咁、 嗯嗯、 但系如果你加埋个酸汁咧，其实个糖分咧就可以跳到去15克嘅糖分。 哇，成即系差唔多7倍 啊！系啊，咁所以咧，如果食咗一个芋头鱼加酸甜汁咧，个、嗯、糖分咧可以高7倍咁多。 跟住总之咧，嗱，我亦都听你提过啦，如果我哋食啲烧味咧，就最好酒汁， 嗯、 即系。 道理差唔多。 係啊，其實我諗去到邊度都好啦，就算你食素菜都好啦，其實都跟翻一個健康嘅飲食原則。即係覺得，譬如你出街食嘅時候咧，你記得要少煎炸啦。即係頭先我哋咁講，譬如芋頭魚啊、菠蘿素咕嚕肉啊，甚至乎可能係啲素嘅魚柳，其實呢啲全部都係炸過嘅。咁如果你真係叫餸嘅時候咧，就算叫齋菜都好咧，都係以蒸啊、灼啊、少油炒啊、放湯啊或者焗嘅方法去叫就會好啲啦。咁所以都盡量跟翻一個普通健康飲食、出外飲食嘅 tips 去揀你嘅食物啦。咁另外少汁啦、酒汁啦，頭先我淺咁講，譬如有個芋頭魚，如果真係有個汁嘅，你就唔使淋曬上去嘅。 冇錯，少少就算啦， 少少就算啦。 好啦，咁啊熱量嗰方面咧，嗰個報告係點啊？ 咁其實熱量咧，我哋計翻條數咧，其實我哋發覺有啲嘢係好高卡路里，同埋有啲係相對比較低嘅。有一樣嘢我哋未提嘅就係、是、咧，原來咧齋老味拼盤啊，成碟咧。已經大概有1160卡路里㗎啦。 哇！ 咁你平時我哋成日提話咩乾炒牛河啊、焗豬扒飯啊、咖喱牛腩飯咧，都離不開1000至1500卡路里不等啦。咁如果你真係食嗰啲齋老味食曬成碟咧？嘅份量咧，就等於食咗一碟炒分麵咁多噶啦。咁當然你就唔會食曬嘅，我覺得。但係有啲人咧買翻屋企咧，飲啤酒又好，加餸又好，咪食下食下。因為咧，其實齋老味又甜又鹹咧，其實係好容易食到好多。咁所以其實小心啲齋老味嗰個拼盤嗰個卡路里啦。咁另外最高卡路里、第二高卡路里嘅咧，就係素嘅福建炒飯。 其實 係 嗰個汁啊，都係， 係 佢撈埋， 係同埋個份量啦。咁所以其實咧，我頭先有提過咧，就係素福建炒飯，其實同普通一個福建炒飯。卡路里咧，其實唔係差好遠，係啦。咁另外咧，有三樣嘢係低過500卡路里嘅，就係包括松露野菌意粉，第二就係紅燒豆腐，同埋最尾即係最低卡路里嘅咧就係羅漢齋啦。 咁其實咧，即係整體上嚟講咧，呢三個都係啱食 嘅 喎。 係啊，咁啊較為健康嘅，同埋咧出街食嘢都好啦。就算你叫到最健康都好咧，如果嗰個份量係比較多嘅時候咧，你都係要控制翻個份量嘅。咁所以即係無論係食素又好，食肉又好咧，其實控制份量都是非常重要的。 咁所以最后一个总结啦，其实有啲嘢头先可能林思维都提过噶啦，都可以简单讲翻食素菜嘅健康嘅方法嘅建议系点咧？ 咁其实尽量出街食素嘅时候咧，尽量要第一就睇翻个报告睇下边间健康啲啦。咁另外就系要少煎炸啦，尽量唔好咁多煎炸嘅食物啦，因为好多时候素菜本身系健康，咁但系如果你烹调方法系唔啱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嗰样嘢咧就变咗唔健康嘅一样嘢啦。咁另外少汁啊、酒汁啊，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就是出去食素嘅时候咧，都不忘咧要提自己食翻足够嘅蛋白质嘅。咁素里边嘅蛋白质包括有豆腐啦、豆干啦、素鸡啦，甚至乎而家西式素食好兴嘅干豆类啦、果仁啦。甚至乎啲低脂嘅素食咧，都係可以選擇嘅。咁另外就係揀五谷類嘅時候，如果可以揀到一啲全谷類嘅食物，包括糙米、紅米、荞麦面或者意粉啊，咁都比較好啲啦。問一下個餐廳究竟佢哋用啲咩油去烹調啦。咁好多時候都會答你嘅，即係有機會話我用橄欖油啊，或者芥花籽油啊，或者好興菩提子油啊，呢啲咧都係有機會咧，你叫素菜嘅時候咧，都會令到個身體會健康啲嘅。咁另外最尾就係要叫唔同種類嘅蔬菜。菜啦， 系啊， 咁要啲五顏六色嘅蔬菜啦，咁另外就係最尾就係要控制份量啦。咁始終出街食嘢咧，啲油啊、鹽啊、糖啊都唔係自己控制，咁就算你出去食素食都好咧，個份量都唔可以太多啦。咁另外多一劑嘅就包翻屋企啊，咁呢個都係我哋日常建議啲人即係唔好眼闊肚窄嘅小貼士咯。 咁呢個你要記住啦嚇，咁想自己有健康，少啲病痛好多啊嘛嚇。健健康康就係你可以周圍去做你自己嘅工作嘅。或者你去玩都是需要你健康的體魄，所以食嗰方面就要乖一点了。好，今天麻烦林思维好好的分享，大家可以随时上我们香港电台网页重温这两集讲这个素菜怎样吃得健康的。 也可以去我们香港营养师协会的网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这个节目。 好，下个星期四再见林思维，拜拜。 拜拜。 红日半倚山背后，斜阳共我陪伴，只有时骤雨下，可曾退避？陪伴你走千里路，行人路过回望你，虽则惹人羡慕，朝来多少妒忌。

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11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在北京继政协会议寻日结束，人大会议今日下午亦都会闭幕，预料在闭幕之前会通过有关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会在闭幕之后回答中外关注的议题，稍后我们会同驻北京记者了解最新情况。 国泰航空昨晚就是公布全年的业绩，去年是由盈转亏，收入大幅下跌。学者就认为疫苗面世之后，航空业可望逐步复苏，而对于国泰的前景也是审慎乐观。一会会讲下专家意见。 部分安老院舍或者院友最快会在这个月中就有医生上门为他们打疫苗。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才说，即使院友或者家属签了接种同意书，事前医生都会再评估，至决定是否同他同院友打针。一阵会讲下院舍的准备情况。 预约了接种 Beyond